也跑，人长大了，山水长，路途遥，总是想你。谢谢你，尽个力，向你致意。今生我忘不了你的情意。 好疲倦，回不走向梦魇，失去爱的感觉，怎么连咖啡都无味，无法入眠的夜我能面对，却害怕白昼的光， 白昼的光 映出我的孤单。不要开灯，哦不要，那刺眼的光会让我意乱心慌。哦，不要开灯，哦不要，那刺眼的光会让我的心陷入混乱。不想睡，做什么都不对，爱已走到尽头，算了吧，不必再强留。思念缠绕的夜我能面对，却害怕白昼的光， 白昼的光 显出我的苍白。不要开灯，哦不要，那刺眼的光会让我意乱心慌。哦、oh, 不要开灯，哦、oh, 不要。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早上七点，

些重要的梦，拥抱快乐。啦啦啦啦啦啦，坚持最后不要回头。啦啦啦啦啦啦，明天属于你我。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坚持最后才会拥有。最后不要回头，啦啦啦啦啦，明天属于你我，啦啦啦啦啦啦啦，坚持最后才会拥有，啦啦啦啦啦啦，泪水充满笑容，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Yo, it's a high boy. Number one. Number one. Yo, come on. Yo, check it out. Time for us to rip it out. High boy, you gotta play it out now. Cause we see, cause we read, cause we know your need. Cause we gonna take it to the real deep. We bring you the hip hop beat, hip hop heat. A whole lot of things that you ain't see. We gonna let you see and set you free. All we wanna do is to build a hip hop dream. Come on. Number one.要做第一没问题， 没问题。 不要每天总是欺骗别人，也骗了你自己。努力成为 number one，be the number one， 脚踏实地做第一， 做第一。 要努力不放弃，黑帮会支持你。 大道理没有什么意义。Relax。怎样才是真的第一 Be the number one 没有那么容易 Oh please 底下各位请好好学习别人伤痛本来深深藏在心底却被人狠心拿来拍片只为盈利还想追逐记忆真是卑鄙用了 TV 你就不算垃圾喝水忘记年底才来拍戏目标清晰只为票房第一听说还有好莱坞这电脑科技全明星班底反正只是为了拉米分流皇帝照相剑气酷倒闭还有插播广告可以笑死你 Yo DJ scratch a beat 生菜是什么菜吃皇上的菜反正不是起舞飞扬的痞子菜、没有关系谢谢琼瑶老阿姨这么多年来的搞笑被记性今年才子永远不会腻 好难过的你 好难过的 shit 可以不断 NG Whatever I never watch on the TV 想要成为 number one 要做第一没问题 没问题 不要每天总是欺骗别人也骗了你自己努力成为 number one 脚踏实地做第一 做第一 要努力不放弃黑帮会支持你 Work in the beat 下肉就是 MCWC, you better check these 主管这么一打呀是别的咱不垮咱垮一垮全国没事狗不理包的 Stop, that's what you call the MC Oh please, you better pack it up 别回去种地、yeah. 电视综艺就像儿童游戏、还有各色晚会实在多的可以五分钟的歌里只有两句有你 Oh sorry, 我只看到你脚上的 LV、于是一群兄弟姐妹更加努力自己花钱出了一张垃圾 EP 从自己走音腔调就是 R&B、愿你有朝一日能够红遍中华大地、记得灯光草屑只带一张 CD还有无数花边新闻灿烂无比想要炒作自己其实也很 easy 给个创意你自己好好学习中国第一集体寻找珍贵 J-Lo 志愿者请到一份故事报名 想要成为 number one 要做第一没问题 没问题 不要每天总是欺骗别人也骗了你自己努力成为 number one 脚踏实地做第一 做第一 要努力不放弃黑帮 答应陪我去看流星我却隐隐觉得前途不太光明我的得意之作起宣飞说不灵大老板还亲自给我下了指令说要体现年轻人的自由心态说你想红就得先要为民除害我们没有黄飞鸿那么厉害摆脱两位精英 hiphop 以后再来郑秀文有首歌名指得很红送给两位希望你们周末愉快还是摆脱两位领导暂时离开让我把真的 hiphop 带到这里来 谢谢 难道你比我酷 You know I'm saying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下面请您欣赏郑智化演唱的不能告诉你光良带出的我到底怎么了和魏琪演唱的面具 我有太多过去的事不能告诉你我的眼神一直在逃避逃避你我脸上装着勉强的笑但是我心里在哭泣忍住胸口一千一万个爱你不能告诉你不能告诉你

心目中的不同，说的时候却想逃走，我到底怎么了？相爱的轮廓从来没交叉过，只有失落阴阳都有，好想问你是怎么了。 这个时段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李玟带出的《伊甸园》，稍后继续我们的下一站回味的下半时段。

知道你的心在流泪。